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好像很多人对这个名称啊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是因为觉得这个尿糖啊比较高哈，但是还有很多人会想，哎呀，会不会这个本身尿就是甜的？ 哎，这个糖尿病这个名字呀，最终被确定下来呢，是这个1600几几年的时候啊，英国的医生他通过对这样的病人的人群的研究，发现尿糖呢是升高的，所以呢，这个把这个名字呢，疾病的病名最终定为糖尿病。但是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哈，中医呢，古时候呢，把类似的这个病人呢，很多呢归为叫消渴病啊， 消渴病， 消渴病，这个表现呢是他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的表现，就是口渴，然后人呢可能会变消瘦，但实际上关于这个尿啊，是这个尿糖升高，尿是变成甜味儿的这种记载呢，实际上是最早先是咱们中国人发现的。 真有人这样去记载研究过？ 没错，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专门编著医书的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人物，他叫王涛啊，他编了一本书叫《外台秘药》。这个所谓的《外台秘药》呢，记载的是他当时收集到的啊各门各类的一些医方。啊，那么把它汇总起来，其中呢，就在他抄录别人的医方的时候呢，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就说呀、啊，这个消渴病的病人，他的尿液呢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就是类似于嚼这个麦麸片的这种味道，淡淡的有点甜味儿， 淡淡的有点甜、 啊。那么这是世界上最早先对于糖尿病患者尿液是甜味儿的一个记载。啊，他不仅仅发现了这个甜味儿，而且呢，他还用这个呢来衡量这个治疗的疗效。他说这个病发作的时候到严重的时候啊，这个尿液会变得特别甜。当药物治疗有效的时候呢，哎，会变成像原来一样的咸味儿。啊，那么这个是在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而且呢，这个发现呢，实际上和咱们现代医学的对于这个实验室检验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是非常契合的。那么这个发现呢，比这个西方啊欧洲，那么比方说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医生发现的要早大约400年，比一个英国医生给糖尿病正式命名啊要早将近1000年。 说到这个糖尿病，看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时间比较久远哈。 是的， 这个非常有历史。但是呢，糖尿病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隐形杀手，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来的时候悄悄的，就是尽管我去医院体检啊，比如说我空腹血糖很高，甚至于大夫跟我说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身体没什么改变，对吧？ 没错，大家呢可能对这个糖尿病的典型临床症状啊比较熟悉啊，咱们平常老宣教嘛，说三多一少， 是 吧？这三多指的是什么呢？多饮、多食、多尿。一少呢是体重相对减轻啊，可能是真的减轻了，可能是呢虽然看起来还胖，但是比以前要瘦一点啊。那么按照这个来对照的话呢，很多朋友认为，那我根本不可能是糖尿病啊，因为我挺胖的呀， 挺胖的， 对吧？而且呢，我也这个虽然说我吃的食量挺大的哈，但是我也没觉得自己小便量变得特别多或者怎么样。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要注意了。教科书上啊，咱们平常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介绍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典型症状。但是没有人啊得病的时候会按照教科书去得， 就是得的跟人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严丝合缝的，不会。那么我们每个人在真正身体有问题的时候，那表现的是各具特点的啊，尤其是关于这个消瘦的问题。那么一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很多呢可能是比较消瘦的，他的三多一少症状呢比较典型。但是二型糖尿病，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体重呢很可能是偏胖的。如果说这个血糖始终没有被控制好，一直是一个高血糖的水平，那么体重呢可能才逐渐的下降啊，甚至可能后期可能掉的会比较快，但开始的时候体重呢确实有可能是超重的。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常说的三多一少呢，不是金标准啊，只是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典型症状。 哎，典型的症状。 那最后的，比如说确诊你是糖尿病，现如今有很多的办法，我们也经常在体检当中，包括在医院当中也经常听很多人说过，比如说测测血糖，然后现在测血糖的方法也很简单哈，你上那个药铺有卖那种自己家里边便携式的血糖仪， 对， 手指尖扎个血，然后往上一看就能看出来数值到底怎么样，就是这种准吗？或者说这种能够确诊你是糖尿病吗？ 其实这种血糖仪的原理啊，咱们医院里边很多医院在临床在检测的时候也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包括咱们在医院做一个快速血糖的时候用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方法，所以它的准确度呢，当然如果是这个质量可靠的话哈，它质量过关，那么这个准确度呢是可以相信的。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么究竟哪些指标可以帮助咱们诊断糖尿病？ 是 吧？我怎么就认为我是糖尿病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然是血糖。 糖。咱们血糖啊，大家可能说，那我就拿来就测一个血糖嘛。其实不然，这可能是大家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在我们测的血糖的数，各种各样的血糖的数值当中啊，有两个指标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 血糖还是各种数据凑在一块儿叫血糖。 那么有不同的时间测呀，它的意义就不同。那么有一个血糖呢叫空腹血糖，还有一个血糖呢叫餐后两小时血糖，那么这个空腹血糖，大家说我中午饭吃过了，晚饭还没吃，那么晚饭之前那这会儿我是不是就可以算空腹血糖啊？不是的，所谓的空腹血糖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您在测量的那一刻之前八个小时无能量摄入状态。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您只能喝白开水啊，任何甜的东西，任何零食或者其他的，包括这个无论是含碳水化合物的，还是蛋白质的，还是油脂脂肪的，凡是能够提供能量的都不许摄入。那么这个状态才叫空腹。 所以大多数人选择早上起床之后来测， 来测这个血糖。那咱们测的是空腹血糖，但还取决于您这个就是进食的时间呀，够不够八个小时啊？那么如果说不够的话，比方说头天晚上吃的还挺多的，第二天早上又单位组织体检了，那么您测试空腹血糖呢，可能参考意义就要打点折扣，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空腹血糖发现超过了这个7.0毫摩尔每升，那么餐后两小时血糖呢超过了11.1，就大于等于11.1啊，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水平，那么如果两次以上的话，我们考虑呢就要给您诊断糖尿病了，那我们知道其实正常的血糖值啊，比方说3.89到多少呢，到6.1毫摩尔每升 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哈， 6.1到7.0之间这段 还有一个大一段，还有一块。那我说我这血糖要是6.5、6.8的，那我算不算糖尿病啊？问题就来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糖尿病之外，血糖异常或者说糖耐量异常的状态啊，还有两个常见的情况，一个呢叫空腹血糖受损，简单说就是空腹血糖升高，但是没有到7.0以上的水平，然后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又正常，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和它反过来。空腹血糖是正常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又升高，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但是升高没有升高到这个咱们诊断糖尿病的水平，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叫做糖耐量低减，这两种情况啊，将来有可能会演变成真正意义的糖尿病，如果得到积极的控制呢，可能这个演变的过程会变得很漫长，也许呢就发展不到，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呢大家呢要特别重视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在体检偶然一次测血糖发现血糖异常，或者说您这个血糖始终在这个正常的上限打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自己这个血糖仪来测了，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专门的检查，这个专门的检查叫糖耐量试验。 糖耐试验是吧？ 那么这个实验的方法呢，就是医院呢给您测几次呢？测四次啊，两个小时之内要测四次血糖。那么测四次血糖呢，还得发给您点好吃的，75克的葡萄糖啊，是给您的这个溶液。过去呢叫馒头餐嘛，真的给馒头。后来觉得在医院里进食不太合适哈，咱们也为了标准，咱们改成这个葡萄糖了。那么这个期间呢，给您测这个血糖的情况，描记出一个血糖在您血液当中的这个含量的这个曲线。那么根据这个曲线来判断您这个身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糖耐量情况， 是 来给您做出一个诊断。 这个如果生过小孩的女同志肯定都知道，这个怀孕的女性啊就必须要做糖耐， 对， 这个测试，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吧。 对， 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讲这个，因为糖尿病的种类还比较多。但刚才提到了就是糖化这个蛋白。还没有讲 对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很关键的一个。那么咱们确诊了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观测疗效，我们这段时间无论是口服药还是胰岛素还是其他的一些治疗，那么究竟有效没效呢？要特别重视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在采血之前两个月之内平均的一个血糖水平。这个呢就特别直观的能够看到一段时期的平均状况。 那需要每天都去抽血吗？ 不需要，咱们测一次， 测一次 就可以说明在采血之前的这两个月您平均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咱们评判疗效、调整用药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这个有值吗？比如说那6.1是空腹的啊，咱们大家知道一个标准。 这个大概是 6.5%以下， 6.5%以下， 6.5%以下。那么如果说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目前来讲呢是实际上是评价疗效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 啊，所以过去咱们可能不太重视，现在呢大家就是知道了，咱们不仅仅是您自己在家里面测一个血糖啊，但不过说到这儿了，我要给大家再讲一个大家常犯的一个小错误啊， 嗯、 就是自己在家里边测血糖的时候啊，有时候测的不太标准 啊， 咱们测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选取这个无名指指腹的侧面， 嗯， 那个地方最不疼。啊， 最不疼、啊， 最不疼。过去那个听京剧吧，说那个罗成教官的时候，说银牙一咬中指破，他挺疼的哈，写那个血书。但是实际上呢，他不太会咬，他没这健康知识。他要咬无名指呢，他可能就不太疼啊。咱们测无名指之前呢，要用酒精消毒，那个酒精擦完了以后要自然风干啊。测的时候呢，扎出来第一滴血要弃去，拿棉棒轻轻把它蘸掉，等自然流出的第二滴血用它来测，这个时候才最准。千万不可以因为血流不畅，然后就您就使劲挤 啊， 挤来挤去把组织液挤出来了，实际上把血液给稀释了，也测的不太准。啊，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是，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同仁堂的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糖尿病的话题哈。刚才说了说糖尿病的这个确诊标准和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常识哈。说到糖尿病，其实我为什么要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就是大家可能知道自己比如说已经是确诊糖尿病了，身体上的表现确实很少，对吧？ 嗯。 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有大夫说，哎呀，这个我没什么感觉，我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毛病，大夫还说不行，而且呢还推荐我去眼科，甚至去其他科去看， 哎， 有那么严重吗？ 哎，糖尿病本身这个高血糖状态呀，对人的这个影响呢倒是有限的啊，咱们这个血糖太高了，可能会出现高肾性昏迷， 嗯， 那么或者其他一些情况，但是糖尿病实际上最这个凶险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问题， 嗯，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导致致残或者是那个危及咱们生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糖尿病呢，因为它会造成一个多系统的损害，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咱们简称糖网， 糖网， 是对眼睛的啊，糖尿病肾病，然后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循环系统，可能造成这个皮肤的病变，比方皮肤瘙痒的问题，或者反复的皮肤脓肿性的这种感染，就化脓性的感染啊，还有呢就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表现为呢手脚麻木啊，感觉丧失。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糖尿病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一旦出现了这个并发症，实际上说明呢，这个病情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程度也比较重了。 嗯。 而且很多并发症呢是不太可逆的。 是。 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等到真的身体很难受了才想起来去医院，因为开始的这种高血糖状态啊，很多人因为时间漫长，他已经耐受了， 嗯， 自己不太觉得不舒服。 嗯。 我们真见过那样，就是送到医院来是因为糖尿病酮症昏迷或者高肾性昏迷。或者其他的严重并发症， 就是昏迷了， 昏迷了，然后才送到医院，才确诊，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血糖是高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健康呢，实际上就有点太疏忽大意了。 嗯。 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怎么测血糖、怎么体检、关注哪些指标的这些知识，我就希望大家平时呢能够重视起来。 是，所以他会让大家去看，比如说眼科，因为说到这个糖网啊，有很多朋友得过糖尿病的，知道身边有些案例特别的，怎么说呢？教训深，对，教训深刻，因为很多人认为我可能眼睛会慢慢视力模糊啊，视力越来越差，我那时候再去治，其实有的时候那种糖网是一夜之间就真的是看不见了， 有可能是这个病变突然出现，比方视网膜眼底的这种出血， 嗯， 而且尤其是比较隐蔽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高发的年龄和咱们自然的老视眼，就是老花眼， 嗯， 还有老年性白内障的年龄，往往是重叠的， 嗯，在一块， 所以很多人视力下降的时候呢，没有在意到这个问题， 嗯， 觉得正常，我配个镜子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当大家出现了这个视力异常的时候，应该第一位的是先到眼科去正规就诊， 哎。另外呢，今天因为刘钊来嘛，他是这个同仁堂的大夫，很多人会说，哎呀，你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也很多哈，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也是经常会被很多商家或者很多人宣传的一种方法，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哎，我们必须承认呀，无论是咱们祖国医学还是西方医学，长期以来呢都对这个糖尿病呢做了很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切实有效的这样的经验和方法， 嗯 啊，如果把他们正确的运用到您的治疗当中，很显然会对您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啊起到一个更好的提升。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就是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习惯哈，认为说这个西药可能副作用大，中药呢副作用小， 是， 那我能不能用中药完全替代西药啊？ 那我要告诉给您啊，目前来讲咱们没有一种方法，无论是中医西医的啊，还是其他的非药物的一些方法，能够彻底治愈糖尿病。 嗯， 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方法，将来也许会有，但目前确实没有。 嗯， 所以呢您指望着啊用一些不太确定的，或者说这个循证医学依据不够的方法替代咱们专家得出来的这种指南上的共识，这种规范的治疗是不太明智的，有可能会造成血糖的波动。我们说一种治疗方法，您不要看它是吃药还是打针，不要看它是中药还是西药，咱们就看它的结果，它的结果能把您的血糖有效的控制在一个平稳的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又没有什么显著的这种对身体的副作用的损伤，我们就认为它是一种好方法。 嗯， 无论它是用的西药还是中药，所以呢咱们一切要以疗效来说话啊，不能因为这个担心西药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就盲目的停用西药啊，换用中药，这个是不科学的。 嗯，另外呢，很多朋友对于西药呢，其实常见的两种药物哈，一个呢是二甲双胍，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是胰岛素了。很多人心里边会说，哎呀，你看我这糖尿病，直接都上胰岛素了，就觉得这个特别恐惧啊，对于胰岛素，认为这一下就跟这一辈子要吃这个药。这个每天都要有，每天都要打针，就觉得这事儿特别恐惧。这方面的这恐惧有道理吗？ 哎，咱们这个恐惧来自于什么呢？一个是大家觉得好像用上这个就依赖上这个哈，有所谓的这个依赖性。还有一种恐惧来自于呢，我以前听说呀，说一型糖尿病是胰岛素不够了，我需要打。这个二型糖尿病不是胰岛素不够，为什么也要打这个胰岛素呢？实际上，咱们现在发现这二型糖尿病，一方面是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着胰岛素分泌的相对不足。那么咱们应用胰岛素的话呢，它的好处在哪里呢？因为胰岛素最常见的这个副作用，或者叫它副作用啊，就是低血糖。就您按剂量打了，结果呢饭又没吃够，出现低血糖了， 会晕啊， 会晕啊，手抖心慌啊等等这些哈。那么咱们可以用及时的进食这个糖类这个食品来纠正。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反复的在腹壁上去打这个胰岛素，注射胰岛素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个脂肪的一个结节，可能局部呢有一些青斑。那么还有呢，就是胰岛素可能携带不太方便， 需要冷藏 冷藏。然后另外一个呢，价格呢可能比有些口服药呢稍微贵一点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它不便的地方，但是咱们要看到这个胰岛素啊，本来是您身体里边应该有的，对吧？那么除此以外呢，它不会对咱们的肝脏、肾脏啊造成特别的副作用。 嗯， 所以呢，这个胰岛素应用起来呢，虽然它可能有点不太便利，但是呢，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多的啊，或者说它比某些口服药要安全的多。 嗯， 所以呢，这个不代表这个胰岛素不比这个口服药好。当然也不是说口服药就一无是处啊，咱们这个目前呢，就是很多人在第一次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都是服用类似比方像二甲双胍等等这些口服药。那么呢，服完了以后呢，这个很方便，而且呢血糖控制的也不错，而且呢对于一些比较体型偏胖的朋友来说啊，可能还起到一定的这个减轻体脂的这样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益处呢也比较大。所以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无论它是口服药还是注射用的药，那么咱们主要是看它的疗效，看它您身体对它的这个耐受程度有没有出现副作用。啊，如果疗效很好，副作用没出现，那么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就是目前来看，糖尿病呢是一个终身的这种疾病，没办法进行根治，我们只能是控制这样的这种症状。所以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明确这一点哈，说什么哎呀，我吃了药就能根治就能好，目前来看是不能的，是吧？做不到。所以您长期吃药的这种心理准备得做到。另外呢，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些朋友，因为时间不多哈，比如说听说哎呀。泡个热水泡脚，对糖尿病有好处，啊，这个真的吗？ 很多朋友说这个糖尿病不是有周围神经病变吗？我脚老觉着麻，老觉着冷，那我就热水泡一泡吧，好像挺舒服的。但这我特别要提醒给这个有身患糖尿病，特别是可能有一些早期糖尿病足表现的这样的朋友，这热水泡脚对您来说可能有点危险。 为什么 这么说呢？因为啊，糖尿病的患者啊，他的这个下肢的末梢啊，对于温度的感觉呢是减退的。咱们可能自己摸着已经很烫了，他仍然不觉得烫，还要加热水，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会把皮肤烫伤。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皮肤破损了以后，是很难很难愈合的。我见过这样的病人，就是因为热水泡脚，温度太高了，烫伤了以后，溃疡经久不愈，感染扩散，然后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有可能要截肢，甚至有可能会危及生命。还有呢，就是这样常规的这样泡的话呢，像咱们冬天，如果脚部的这个就是足底的这个角质层比较厚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皲裂的加深。那么这个裂口啊，也不太容易愈合。所以呢，老年朋友啊，糖尿病如果是血糖控制不太好， 那么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或者是糖尿病足早期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说呢并不太推荐他啊用这个热水来泡脚。 嗯， 因为呢您做的正确当然可能会有些好处，但是很容易就做的不太正确， 是 这样对您身体健康呢是弊大于利的， 风险太大了，是吧。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就是尤其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对于自己的饮食就非常在意了，像这样的季节本来应该是多补充维生素哈，多吃一些水果，他们就会很纠结说哎呀怎么办呢，能够既补充维生素然后又使这个糖分的摄入量别太高，榨个果汁儿啊，那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哎，咱们榨果汁儿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丢弃了很多的膳食纤维， 嗯， 那么把这个果汁的部分呢，直接给饮用掉了。但是大家可能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果汁的升糖指数远比整个的水果要高得多， 然后就比它快， 要快。您喝进以后，血糖会很快升高，会有一个波动。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个膳食纤维呢，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是啊、有些好处的， 嗯， 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可以降低能量的摄入，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调控一天整个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您血糖控制还可以，可以进食水果的话、 嗯、 啊，当然有的水果因为太甜了嘛，您这血糖还特别高呢，当然就先别吃了哈、啊。 是， 如果可以进食的话，咱们仍然是要以整的水果为主，当然每天也不要吃太多。 嗯 啊，纯的榨出来的果汁的话呢，实际上相当于在喝糖水。 嗯， 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控制呢，没有太大的好处。 是，另外您想，您吃一个苹果可能就够了，您榨一个苹果汁哈、啊，您至少得拿仨苹果才能榨出一杯。 是的， 所以它糖分含量肯定是更高。 对的， 是吧？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得小心。糖尿病其实呢是一个特别讨厌的疾病哈、啊，现在也没有办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原因能解释为什么会有人得这个病哈、啊。这个好像还真不是像其他疾病那样很好找到原因， 它有各种各样的假说。 是是是。那么一旦得上之后呢，我们觉得大家把心态保证好。其实呢，糖尿病并不可怕，我们只要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另外呢，对于这些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就应该达到一个不错的控制的这个效果，是吧？嗯，非常感谢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刘钊常来哈。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